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好奇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 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范玮琪。听完了歌曲，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位模特出身的明星曲颖儿时的梦想。曲颖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一头，很多人都认为她应该是去当模特的，但是她自己却特别想当一名老师。后来个子越来越高，妈妈说没有你那么高的老师太吓人了。曲颖自己想想觉得也是，就去当了模特，之后的发展还真的不错。不过她还是忘不了自己当年的那份愿望，来听一首曲颖演唱的歌曲吧，加速度。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 听完了曲颖的加速度，下面来说一说王宝强。在五岁的时候，电影《少林寺》热播，点燃了王宝强的梦想火焰。和所有坐在电视机前的孩子一样，他也梦想自己有一天能在电视当中出现，让所有的乡亲羡慕自己，让自己的父母为自己骄傲。他立下决心，自己有一天也要出现在电视上面。八岁的那年，王宝强开始在少林寺学习开了武术。那时候他把每天的练武当作是在拍电影，直到后来有一天他问师兄，练这么长时间什么时候能看到自己拍的电影，师兄说什么拍电影，你想的还挺美。这让王宝强伤心了很长时间，不过他还是坚信自己能成为一名电影演员的。皇天不负有心人，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王宝强终于凭借着《士兵突击》当中的许三多一角走红影坛。 一起来听一段《士兵突击》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王宝强扮演的许三多在听连长讲话的时候默默地把内容全背了下来。 我接着跟你们讲讲我的侦察连的这个训练科目吧。啊，各型号枪械射击，当然是各种地形啊，包括夜战环境的枪械原理、保养和维修、战车驾驶、车载火器的掌握、战车维修啊、单兵反坦克和反战车的训练、单兵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掌握。哎，不是那个兵，你就你，你站起来。你刚才那嘀咕什么呢？你在那儿？ 报告连长，我没说什么。 坐。咱们接着讲啊，各型步炮的射击。 各型。 团营属火炮射击的目标指示。 目标指示。 无线电。那个兵，你站起来，第六个。你到底是在那嘀咕什么呢？能不能告诉我？ 报告连长，我在背。 背什么？ 就背你刚才讲那些会儿。 哎呀呀呀！还好吗？好，你那你背我听听，我刚才都说什么了？ 这各型号枪械射击。 嗯。 当然是敌性，包括野战化境的。 嗯。 还有那。啊。 你接着说，接着说。那个兵别说话。 枪械原理、保养和维修、战车教室、车载火器的掌握、战车保养及加大维修、大兵发坦克和战车的训练、大兵发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掌握。 哇呦呦，这个兵叫什么来着呢？ 报告，许三多。 许三多可以啊。不是你懂不懂这都什么意思？ 不知道啥意思。 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你背它干什么呀？ 我背会啊，但是我好写信寄给俺爹。 啊，时间到，你过来，坐。 你们排啊，今天晚上把保密守则抄写三遍啊。 是。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明星儿时的愿望。林心如儿时第一个理想是当一名律师，因为当年她的梦中情人是刘德华。刘德华曾经在一部电影当中扮演过一个律师的形象，在法庭上辩论的样子帅呆了，所以林心如一门心思想成为一名律师。不过在她后来知道学法律要背那么多书之后，就知难而退了。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做适合自己的职业，比方说林心如作为演员，在《还珠格格》当中的表演就令人印象深刻。下面呢，一起来听一段这部连续剧的原声。这段讲述的是赵薇扮演的小燕子夜里偷偷的溜出宫，与林心如扮演的紫薇见面的一场戏。 小燕子，你好好的听我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你一定要仔细听我，并且照我的吩咐去做，算是你欠我的。 好，我听你的。 听着，你要勇敢，你要负起责任，已经做了的事只好硬着头皮做到底，你懂不懂？ 我不懂啊。哎呦，哎呀，我现在已经后悔得不得了了，我也做不好这个格格，我惹得皇阿玛生气，皇后生气，即使不生气，一大堆人都在跟我生气。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换做你的话，他们肯定都会喜欢你的，因为你什么都会，而我呢，我什么都不会啊。紫薇，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我是真的要把这个格格还给你，我现在只想脱身了。但我唯一舍不得的就是皇阿玛，他虽然打了我，可是我一点都不恨他，只要一想到跟他分开，我就好难过。 不会，你不会跟他分开，因为你已经是格格了，再也别说要把格格还给我这种话。事到如今，你还不起了，皇上已经把你当成女儿，那么深刻的爱给了你，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他会多么痛心和失望呢？你造成了这种局面，就再也不能反悔了。皇上，他是我的爹啊！我听了你的叙述，对他真是又崇拜又喜欢。 如果你觉得你已经伤害了我，就别再伤害我爹。如果你把真相告诉皇上，让他伤心，我会恨死你，我真的会恨死恨死你的。小燕子，不要一错再错了。我跟你发誓，我虽然因为没有认到爹而心痛，可是现在我没有一点点恨你，我们还是好姐妹。听到你在宫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跟着忽悲忽喜。听到你跟那些规矩挑战，我也以你为荣。现在有一大堆人的生命握在你的手里，那些人碰巧是我最在乎的人，像是胡家的每一个人，像是五阿哥，你不可以伤害他们。如果伤害了，你就是再害我一次。那么你不如干脆拿宝刀把我给杀了。 你确定吗？你不要我说，那你就永远当不了格格，认不了爹了。 我确定，我不要你说，只要你努力当一个好格格，让我爹高兴，让帮助我们的人不会因为我们而遭殃，那就是我的幸福和快乐。 可是 不要可是可是了。我知道这个格格你也当得很辛苦很痛苦，但是为了我，只好请你勉为其难地当下去了。 为了你？ 嗯， 我不懂啊。 傻瓜，我们是拜过玉皇大帝，拜过阎王老爷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如果你掉了脑袋，那我也活不成的。但是现在你是格格，荣华富贵都有了，总有一天我也会跟着享福的。瞧，你这不是帮我送东西来了吗？我还可以把这些银子送去给大杂院的人用，连柳青柳红都会跟着沾光的。这样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冒险掉脑袋呢？ 一段原声选自于《还珠格格》，如今同样是一名演员的孙俪，她儿时的理想您知道是什么？成为一名售票员。因为小的时候她很羡慕在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上，售票员可以坐在座位上十分的舒服，而且可以收钱卖票为大家服务，十分的神奇。所以呢，孙俪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今天的孙俪虽然不能为乘客服务，但是却带给了大家许多经典的影片和好听的歌曲。来听一听孙俪演唱的这首《爱如空气》。 幸福就像花季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淋湿我的思绪，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啊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 心里不停的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小哭泣，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幸福隔着玻璃，看似很美丽，却无法触及。也许擦肩而过的你，只留下一种痕迹在我身边。 爱如空气来自于孙俪，明星的童年愿望当中也不乏与体育相关的。歌手马文君小时候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体育老师，因为他在上小学时觉得体育老师最威风了，一声令下所有同学都得乖乖的服从，所以小时候的他也非常喜欢运动。长大之后，马文君没能成为体育老师，倒成为一名歌手，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好歌。一起来听马文君演唱的一首歌曲《懂你》。歌曲过后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旅行，各位稍见。 静静地离去，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多想伴着你，告诉你我心里多么的爱你。 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嗯，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要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大明星们儿时的愿望。章子怡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幼儿教师，或者是当一名空姐。但是后来她报考了中戏的表演系，成为了一名演员。事业发展到今天，一切都不在她的预料当中。她所能做的只是认真地拍每一部戏。其实空姐也好，幼教也罢，章子怡今天的成就那是非常的出色，毋庸置疑啊。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影片《十面埋伏》当中的原声，讲述的是金城武扮演的捕头在救章子怡扮演的盲女之后，带她一起逃跑的一出戏。 你是谁？ 昨日为小妹脱去衣衫，今日就不认识了。 为何救我？ 小妹说为何？小妹容貌倾国倾城，好比山野鲜花，我当然要救了。 请自重。 小妹放心，出了牡丹坊，我便不是客人，你也不是头牌，而是飞刀门刘老帮主的女儿。 你说什么？ 天下哪里有第二个盲女精通武艺，藏有飞刀啊？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索性连人带刀一并救出。 大侠为何如此冒险？ 我早就痛恨官府腐败，敬佩飞刀门刘老帮主。 那就多谢了。为何弃马步行？ 方追兵跟踪马蹄印，前方已备好新马。 大侠考虑真是周全。大侠如何称呼？ 在下随风。 随风， 非官非民，无门无派，来无影，去无踪， 像随意的风。 不是随处风流的风。 大侠真是嬉笑之人， 不知相貌如何。 这又何难？来， 大侠放手。 此处不是牡丹坊，没有规矩，小妹摸了我便是我的模样。来， 先看大侠的脸太不恭敬。 我让小妹摸上面，你偏要从下摸起，也好。 大侠的轻功很好，右手使刀，刀法过人，左手持弓，剑术非凡。你的心跳得稳，不像说谎之人。 我对小妹心诚。 你的胆子很大。 在女人面前我向来大胆。 你果然很年轻，你有好酒量。 官府的追兵到了。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影片《十面埋伏》的原声，无独有偶，由于少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空姐而美丽的制服还能飞行于不同的国家之间，舒淇从小也梦想成为一名空姐。后来舒淇终于在冯小刚《非诚勿扰》这部影片当中圆了少女时代的梦想，穿上空姐制服的她扮演的是航空公司的乘务长。 是梁小姐吧？ 嗯， 我是秦奋，来晚了，对不起。 坐吧。 没想到。 什么？ 嗯，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空姐。 哦，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啊？ 60分。 60分？我给你打90分。你已经挑过很多人了吗？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啊， 你第一个。 哦，我倒是见了几个，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有一个还行，可他是为了推销墓地约的我，他不能算，剩下都严重不靠谱。 那你买了吗？ 啊， 墓地 买了。他巨能说，给我架在孝子的位置上下不来了，不买就成了大逆不道。媳妇儿没娶成，先买了块墓地。 我看过你的征婚广告， 嗯， 觉得你挺逗的，不像有些人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要不就写一大堆肉麻的话，看着特别恶心。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哎，我不是恭维你啊。从外表上说，你应该算仙女那一级的了，条件特高吧？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墓地我弄的劲儿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 为什么女企业家免谈啊？ 他们太现实了吧？我还是喜欢性情一点的人。 现实一点不好吗？现在的人都挺现实的呀。我妈，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劝我现实一点，我就是因为想要学着现实一点才来和你见面的。 那你算是找错人了，我肯定不是你要找的那种。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爱这我感觉特别不真实，可我确实给你打了个电话，还是我主动约你的。 你的意思是其实你没什么诚意，一时糊涂才约的我，后悔了是吗？ 有一点。哎，你别生气，不是因为你，我是觉得自己有点滑稽。 那咱们就别聊了。没事，我觉得直说挺好，简单，省得瞎耽误功夫。 你还有事吧？ 我没事儿，可是再聊下去咱俩也没什么希望。 嗯，那你先走吧，我再坐会儿。 行，那再见。 再见。 哦，不对，咱俩不会再见了。那就好像说永别了也不合适。 你可真够烦人的。 其实性质是，那就不见了。 一段原声出自影片《非诚勿扰》，提起著名音乐人小柯的儿时愿望，那也真是挺远大的。他是要当一位钢琴家，而且不是普通钢琴家，是像莫扎特那种级别的。从小时候练钢琴那会儿开始，他就有一个目标，莫扎特第一，小柯第二。虽然现在没能成为著名的钢琴家，倒是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音乐人。一起来听一首小柯的歌曲吧，歌名叫做《日子》，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曲，来欣赏。 风吹着云儿散了，下雨的季节过了，花落的时候来了，收了，窗边的叶子飞了，隔壁的姑娘哭了，为什么呀你，这又何必呢？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 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唐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各位正在乘坐的依旧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明星儿时的梦想。徐静蕾最初的梦想是能够在美术天地当中纵横拼搏，做一名画家。高中毕业之后报考美术院校却未能如愿，名落孙山。 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选择了当演员。不过他小时候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记者。这个愿望在他33岁生日的时候实现了，他自己办了一本电子杂志，而且一下就跃上了杂志主编的位置。下面呢，还是来听一听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同名主题歌吧，谢雨欣的演唱，一块来回忆一下徐静蕾当初声色的表演。 是否相处的时间还很短，别人说相爱太难，还没发现，就让我幻知到那爱有深远，我只求想着你变得简单。将爱情进行到底并不想说的那么容易，难免都会有刮不下雨，将爱情进行 首将爱情进行到底，来自于谢雨欣。下面呢，来聊一聊另外一位大明星范冰冰。范冰冰从12岁时就想成为一名演员，那年她看了一代女皇武则天，许多人都说她长得像里面那个主角，就是潘迎紫，大眼睛娃娃脸，十分可爱。范冰冰也从此迷上了那时候的电影明星，而且整天沉湎于白日梦当中，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大明星。当时她还只是梦想，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也可以成为一位偶像。一起来听一段《还珠格格二》的原声，这段讲述的是林心如扮演的紫薇要周杰饰演的尔康收范冰冰扮演的金锁为妾。金锁听到之后和紫薇有了一些争执，但是事后两个人都觉得对不起对方。 小姐，你睡了吗？ 还没有，我睡不着。 小姐，对不起，我今天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原因生气了， 是我让你伤心，你没有说任何不该说的话，你心里的话除了告诉我你还能告诉谁呢？你说对了，是我太疏忽你的感觉，是我对不起你。 不不不，我想清楚了，当初你病危的时候心里还想着我，你把我许配给了你心目中最完美的男人，你对我想的那么周到，我还错怪你， 我实在不值得你这么喜欢，不配当你的金锁。 金锁，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个时候，尔康少爷只想争取时间来救你，所以你说什么，他全部都会答应。万一你真的活不过来，尔康少爷恐怕也活不成了。所以他的答应根本就不能算数。你的答应，这是对你的感情，根本就不是对我。 金锁， 接下来你们为了实现诺言，只好维持这个约定。可是我心里明白，尔康少爷心里只有你一个，他根本没有留下多余的位置来给我。他说的没错，他竟然把我收了房，实在是糟蹋我了。 你真的想明白了？ 是的，我真的想明白了。我八岁就跟了你，你的思想，你的行为，都是我模仿的对象。这么多年了，应该有一点点你的气质了。我等不到明天早晨，我现在就要跟你说，你是我的姐妹，我的知己，我唯一的家人，这是什么都改变不了的事实。至于我的终身大事，你有尔康少爷，小燕子有五阿哥，还想有蒙丹，我的那个人应该就在等我吧。 那么你还会离开我吗？ 可能有一天我会离开你，当我找到我自己幸福的时候。但是现在我还舍不得。 金锁，你不愧是我的金锁，不愧是我们大家的金锁，你真是让我太感动了。我要告诉你，当你找到你幸福的时候，你仍然不会离开我，因为你的那个他一定是我们大家的知己，我们这家人会永远在一起的。 所以你和尔康少爷不用再为我操心了，这样也好，我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你和他，不用再把自己掺和进去，这种感觉真的好轻松。 实话吗？ 绝对是实话。 一段原声选自《还珠格格》的第二部。每个人最初的梦想都不尽相同，李冰冰在表演事业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她童年时的愿望可不是当一名演员。在她上小学时，有一次老师让大家把自己未来的理想写在小纸条上，当时李冰冰写下的梦想是歌唱家，而且长大以后还当过一阵子音乐教师。后来开始拍戏了，李冰冰离自己的梦想也开始渐行渐远，不过她一直都没有放弃。2008年，他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自己》，也终于圆了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吧。好了，旅行的最后，咱们一起来听由李冰冰带来的这首《冰冰》吧。今天的旅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志升，制作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不要再埋怨，距离遥远，为了我们的明天，短信和照片织成一脸，等一个人的诺言，一个人晚餐，卸妆的脸，咖啡烫上了舌尖，爱情的影片，剧情太甜，每个期盼的深夜，冰冰的，轻轻的，挂在眼角的泪滴，有一丝丝遗憾，怎样的思念才不敢抱孤单，学会勇敢，冰冰的，轻轻的，所有关怀的讯息弥补不了遗憾，也只有孤单陪着我自己作伴。 为了我们的明天，短信和照片织成一脸，等一个人的诺言，一个人晚餐卸妆的脸，咖啡烫上了舌尖，爱情的影片剧情太甜，每个期盼的深夜，怎样的思念才不感到孤单，怎样学会勇敢，是明天明天轻轻的，所有关怀的讯息弥补不了遗憾，也只有孤单陪着我自己作伴，是爱让我勇敢，也只有孤单陪着我自己作伴，是爱让我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